们，共产党人，好比呀种那子人民，好比土啊地，我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，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。 我们共产党人，好比呀种那子人民，好比土啊地，我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，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。 我们共产党人，好比呀种那子人民，好比土啊地，我们到了一个啊地呀方，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， 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，在人民中间，哎。